说我看不开的，为你我能做的，竟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。若有你我，我的爱是说停不能停，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。也可说着我是错的，爱未曾变成真的，也没谈到多少你需要的爱。我不再去执着我是谁，或是我在夜里掉的眼泪。也可说我看不开的，为你我能做的，竟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。若有你我，若有你我， 之前再走一遍上学的必经之路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我们毕业了。 熟悉的每一条街，你爱吃的木桶饭，临街吻你的小路，课桌里藏着写给谁未署名的情书，夏末时节的相遇，初夏却与众别离，空荡荡的黑板再没有课表下指日名单，青春散场的戏码，时间之笔，毕业季不舍的记忆，我也舍树叶琐碎了月光，我们都变了模样，再见我爱的姑娘，再见发颤的走廊，岁月消失的球场，我们都如期绽放，再见会热泪盈眶，再见了学生时光。夏末时节的相遇，初夏却与众别离，空荡荡的黑板再没有课表下指日名单，青春散场的戏码，时间之笔，舍得记忆，我也舍不得你。树叶琐碎了月光，我们都变了模样，再见我爱的姑娘，再见发颤的走廊，岁月消失的球场，我们都如期绽放，再见会热泪盈眶，再见了学生时光。树叶琐碎了月光，我们都变了模样，再见我爱的姑娘，再见发颤的走廊，岁月消失的球场，我们都如期绽放，再见会热泪盈眶，再见了学生时光，再见谁成了爹娘，再见我为你歌唱。

你挥霍了我的崇拜，我活了，我爱了，我都不管了，心爱到疯了，恨到算了就好了，可能的，可以的，真的可惜了，幸福好不容易。 风好梦初觉，恍然作前世现长生，不求寻得心安处期限，一缕年纪深邃，独自看别人间风月，终于盈盈笑颜，终为一人辗转彻夜，柔肠百结，盼盼似雨，愿如心愿，流光相交接。